第四十章结语：幸福来自爱，但是爱必须来自无我，因为只有无我的爱才能享受拥有的快乐，亦同时不用背负拥有的烦恼和痛苦。大部分人的爱都来自于自我。什么是自我呢？譬如你爱某个人，可能是因为他的外表，或者是他的气质，或者是他的才华，或者是他某些令你觉得很特别的地方。这些吸引你的原因就来自于自我，因为对方使你感觉到快乐，能满足你的需求感。所以你爱的并不是那个人，你真正爱的其实是你自己。自我是摧毁爱最大的敌人。就好像如果有人欣赏你、夸奖你、关心你，或者满足了你的需求，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就会因为受到滋润而膨胀，所以你就会喜欢这个人。但如果这个人批评你、鄙视你，或者不喜欢你，你的自我就会受到伤害，你就会讨厌他或者敌视他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原本相爱好深的两个人最后会变成反目成仇的仇人。你的自我越强，爱的影响力就会变得越微弱。爱是什么？爱就是去欣赏你不爱的，去包容你不喜欢的。爱就是因为有所缺陷，我们还愿意去拥抱他，那些才叫爱。如果你能够配合你所爱的人，去忍受对方的缺陷，用爱的力量去软化他、感动他，这样才叫真正的你爱他。如果你一直要求别人改变他的恶习，那你始终最爱的都是你自己，因为你怕对方的缺点和不好的习气会影响你的生活及你的人生。所以如果你真爱一个人，你必须把怀疑、妒忌、计较、占有、控制、憎恨这些会破坏你爱的本质的杂质全部掟了它，选择不断地用佛的慈悲、道的坚持、基督的宽恕去原谅、去包容那些和你不合的人，用无我的爱随缘地付出来享受人生。爱并不是讲讲就是的，爱是心甘情愿的去接受所有的缺陷及不满，爱是懂得用改变自己来影响他人。如果你真的懂得爱，你就会使自己成为理想的人，而不是改变他人来配合你自己的理想。放弃改变他人是成熟的爱，愿意改变自己是成长的爱。无我的随缘付出不但可以享有爱的过程，更能因为一切随缘又释缘，所以可以爱得无负担。我们要有宇宙万物都是我的宏观，就好像你的手受伤，虽然受伤的是手，但总体来讲受伤的就是你。不管你是哪一个人种，我们都是来自共同的世界，照住同样的太阳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。地球并不是你的或者是我的，它是属于所有的生物的。当其他的生物都死了，人类就没办法生活下去了。佛话同体大悲，我们伤了哪个其实都是伤了自己。就好像你的脚看见你的手受伤，脚想好彩伤的不是我，这种想法是不是很愚昧呢？是不是很蠢呢？我们人就好像树上的一片片叶，每一片叶都觉得其他的叶和自己无关。但是如果你能够跳出自我的格局，将你的眼光放大放远，仔细地一看，你就会发现你和其他的叶都是源自同一棵的树和树根。真正的幸福是来自懂得分享，如果你没有分享，你的快乐又有哪个能够体会呢？不要再局限在你的、我的、他的，因为真的没什么是你的。放下自我，随缘付出，爱的无怨无悔，没有得失地同人分享，用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合一的心胸来活着，你拥有的就是全世界，这样你才能活出真正的大我。让我来破解你的生命密码，改变你人生的命运。它的意思就是用真我来破解生命密码，改变你假我的人生命运。